就会讲，但是无人来。我期待到无奈，有话要讲，得不到装载。我的心情又像樽盖，等被揭开，嘴巴却在养青苔。人潮内越文静，越变得不受理睬，自己要搞出意外，像突然地高歌。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，着最闪的衫，扮十分感慨。有人来拍照，要记住插袋。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。似木头似石头的话，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自放大来演。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，屋村你住哪一座？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，自尊已饱经跌堕，纵是能自偷过，你曾获得过，便知我为何太笨拙很多，犯下这些错，各人们看看我算命太多。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。似木头似石头的话，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自放带来牵吧。很不安怎去优雅，世上还赞中沉默。做大娱乐家，幸运儿并不多。若然未当过，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。情常人救我，负义论成魔。存在吗？啊，然是我别再只看天花。我比你杯茶，也可尽情地喝吧。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潇洒。 这是来自伊森非常经典的一首歌《浮夸》，相信你也曾经听到过。其实最近在想一些事情，听到这首歌，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，很久没有去面对内心当中那一个真实的自己了呢？你内心当中对待很多事物的态度，到底是现在所呈现的样子呢，还是内心当中会有个声音在说不？我不是那么喜欢和人交流，或者我不是说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，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处事方式，包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所谓的准则去规范我们，好像我们内心的声音越来越被忽略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会在想，是不是这样久了之后，自己就会变成自己假装想要成为的那个人。

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。驾驶速度的脉搏，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毫升泪水，这样的泪水如果倾洒在一段感情当中，会是多么伤心的一段往事。这首歌是由小韩作词，蔡健雅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，是他在2013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。